想守护你。Oh baby baby baby my baby baby， 我绝不能失去你。你熟悉你声音还占领我的心，却能忘记想你就像是呼吸。Oh baby baby my baby baby， 我绝不能失去你。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在哪里？我一定。